五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五一节的小长假，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啊，为大家安排了一组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请上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歌颂为了保护国有财产而英勇献身的英雄模范人物向秀丽的京韵大鼓作品《向秀丽》。 有多少胡克的妇女成了人民的光辉榜样，我曾一位好姑娘，共产党员向秀丽舍身救工厂，被刀党表现出崇高的品德，坚强的意志，为祖国为人民喊叫而亡。他那壮丽的诗章真是灿烂辉煌，广州市花开四季，春常在珠江内，游艇穿梭在水两旁。1958年12月13日是个周末，江岸上有多少迷人的晚会灯火辉煌。单说那何济公联合制药厂，车间内夜班的工作正在忙，有一位年轻的女工叫向秀丽，眉目清秀，圆圆的脸庞，她正在化工车间细心操作，还有两位女工在她的身旁，罗秀明、蔡秋梅是同租的姐妹，她三人双手忙工作，是真的那么安详，也不知有多少这样日日夜夜这平凡又伟大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健康，那一排排的煤炉燃烧的正旺，加热瓶里翻滚的药液是颜色金光。

天哪，爆炸的声音，我睁眼看来，爹妈在哭喊呀，原来是国民党拉不住人，不由分说呀，要把爹来捆，前拉后推呀，死心山里，我母子哀求无人理呀，呼天喊地，嗓子也哑了音，爹回头也把我那妈来喊，妈哭的天地我寒心，母子二人啊如一看，天地茫茫啊，无处是存身啊，乞讨又遇歹人啊，拐走了母亲，丢下了独子孤儿一个，好似那人遭迷路，方向难分，幸遇见八路军来打交，从此有了引路人，东西征南北战，大闹国民啊，千日寇打蒋匪，消灭敌人，抗美援朝啊，开始后我又参加了人民志愿军，三次立功啊，在前线身岁数也难保党的安，离开了家乡二十年整，有了党我才有如今，成而孤但是我的母啊，我名叫长青啊，本姓金，家园住汉口市铁路附近，那一带从前住的是受苦的人，我曾经回到过汉口市，找了 几天几夜也没有信音，我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邮政，求投递员帮助我寻找双亲。局长看完了这封信啊，又是同情又是酸心啊。远方解放军来的这信一封，任务一定要完成，局长忙把老马叫，把信交给老马看分明。老马送信呐、有30年整，走遍了武汉，信就成。这30年来，兴亡事，老马就能做证明。解放后投递从来没出过差错，光荣榜上年年有他的名。老马从头啊看完了心，又是感动又是伤情，一定要送出这封无头信，决心要把任务完成。吃饭走路不把脑筋动，休息睡觉也不安宁，白天送信来寻访，晚上到处去打听，大街小巷这帮人就问，派出所居民委员会天天把门登，前后走遍了解放大道，大志们问到巡礼门总是扑空，铁路外的变化实在是大，新修的马路宽又平，重重的高楼啊从地起，处处便当啊放光明，问遍了附近各住户都说不知道这件事情，老马是紧打听三番五次啊， 有交情。老马闻听啊，精神振奋，随同来到二姑当年的旧门厅。进门来便把详情问，惊动了左右邻居叙前情。邻居说，自从抗战爆发后，人去楼空啊，20多。老马是一阵空欢喜啊，房在人屋又出了空啊。有一天，邮局来了一位老同志，找老马要谈啊重要的事情。他言说，二姑命真苦啊，夫亡子散，苦伶仃，共产党救了他的命。如今在敬老院内度秋冬，老马闻听啊这些话，心花怒放，喜气生，顾不得身体疲劳，天色晚啊，骑车向东方人民公社行。街道上万家灯火满城亮，车水马龙忙不停，长江桥好似落红跨大海呀，赏美景哪儿有那闲散的心情。一口气儿就来到了敬老满身是汗，脸通红，白发的老人啊，满屋坐，